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喺谷里头发现两嚿古怪嘅石头，杨雪莉行近啲嚿石头，再仔细睇咗下，转头就对我哋讲啦：你哋都过嚟睇下，呢块系嚿一分为二嘅陨石，附近嘅坠机事故多数同佢有关啦。我问杨雪莉啦：我睇呢两嚿石插响呢度，虽然显得就好突兀，但系岩石本身却冇咩特别嘅地方啊。如果系陨石，而且系露响外边嘅，咁应该有陨石坑先至啱噶。你睇下呢附近，边有陨石撞过嘅痕迹呢？杨雪莉睇咗下自己只手表，然之后对我讲啦：你睇下你戴嘅电子潜水表，依家有冇时间显示？呢块石上面有好多结晶体，我估里面应该含有某种稀有嘅气体，会影响电子设备。飞机一旦接近呢个地区，所有嘅电子设备都失灵，偏离咗本身嘅航道，所以附近有咁多坠机事故，都可能同呢两块陨石有关。呢度呢，简直就系云南嘅百慕大三角啊！我同肥仔都睇咗下自己只表，果然都系一片灰白，全部数据都冇晒，就好似电池冇电咁。我又再行埋啲旧石度睇下，果然上面有好多唔系好明显嘅结晶体。我做过几年嘅工程兵，成日响昆仑山度挖洞。昆仑山呢系属于叠压型地质结构嘅，几乎系咩岩层都有，所以大部分岩石我都认得。但系呢种灰色嘅结晶矿物岩，我之前从嚟都未见过，睇上去真系有啲似系陨石。肥仔仲有啲唔信啊，但系我哋身上都冇咩多余嘅电子产品，于是系从背囊度攞部收音机出嚟。这个咧系我一路用嚟听新闻嘅，由于入山之后冇咗信号，所以一直放响包底啦。家阵攞出嚟一开，即刻呢就发出啲吱吱喳喳嘅噪音，之后呢点调都冇咩动静啦。我哋再睇下用电池嘅电筒，见到呢就冇咩影响啦。肥仔惊奇咁讲：啊，真係奇鬼怪啦，仲有啲咁嘅石啊。啊，唔知市面度卖几钱两呢，我哋攞啲返去研究下啦喂。讲完攞起个登山稿，就想喐手去坑啲岩石落嚟啦。我即刻拦住肥仔讲啦：哎，唔系喐，万一有辐射咁点算啊？我记得呢好似喺边度睇过嘅，陨石里面呢都有放射性物质嘅。如果俾佢照到呢，先呢就咩毛都甩晒，最后全身腐烂而死。杨雪莉喺旁边讲啦：并唔系所有嘅陨石都有放射性物质，呢嚿里面呢可能系有某种电磁能量，咁先至会对电子设备有咁严重嘅干扰。呢嚿陨石可能唔系跌落嚟嘅，而系搬嚟嘅，作为黄墓入口嘅标志。其实跌落地嘅大陨石好少见嘅，美国呢就有个陨石坑嘅遗迹，跌落嚟嘅陨石必须要同大气层水平切线有 6.5 度嘅夹角，如果唔系呢就会因为摩擦而燃烧，最后会变成灰嘅。呢两嚿石就系经过燃烧剩返嘅一小部分，表面嘅结晶体就系强烈燃烧形成嘅。呢度虽然寸草不生，但系周围有虫蚁活动，所以呢应该对人体冇咩危害。不过依家情况未明，我劝你呢仲系唔好喐佢好啦。肥仔仍然唔系好甘心啊，但系呢喺老榕树嗰度已经攞咗几件货真价实嘅正嘢，咁就算数啦。不过呢佢仲话，如果第日搵唔到食嘅话，再嚟松谷呢度采石。我哋企喺谷口，又认真研究咗呢两嚿画住人眼嘅石一阵， 本嚟今晚系想喺呢度扎营休息嘅，听日一早先起程入谷去揾嗰个蟾蜍标记嘅入口。但你点睇啊？都觉得呢度唔多妥，觉得成日俾人用对眼掘住咁，好唔舒服嘅。不过又唔知道松谷里头嘅情况，唔知会唔会撞到啲乜嘢，所以唯有行翻转头去嗰片生满红花嘅树丛旁边揾地方扎营啦。自从差我祝佛入遮龙山以嚟，除咗肥仔琴晚瞓咗阵之外，我同杨雪莉已经两日一夜冇好好地休息啦。家阵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揀咗笪僻静空旷嘅地方嚟煮饭休息啦。呢附近虫蚁唔系好多，花树飘嚟阵阵嘅清香，确实系个野营露宿嘅上佳地方。我哋都知道听日又要搏命㗎喇。今晚呢系最后一次好好休息嘅机会，一定要瞓够眼，将体力同精神恢复到最佳状态。于是就求其食嗰啲响彩云客栈买返嚟嘅牛肉同埋干粮，留低肥仔值第一班。我同杨雪莉就捐入睡袋度瞓觉啦。由于琴晚响森林里头打死咗只大雕，呢种雕号呢系一种复仇心极强嘅动物。接近天光嗰阵已经有几只嚟袭击我哋啦。不过天呢就差唔多光啦，佢哋呢唔习惯响日头活动，所以暂时就走咗。讲唔定咩时候等我哋唔为意，佢哋又会再嚟报复。所以呢必须要有人守夜先至得。瞓下瞓下，我突然觉得隻手好痕，真係痕到入心啊。我一下就喺个睡袋度坐咗起身，用手一摸，痕嘅地方正係俾食人鱼咬到嘅地方。原嚟用防水胶布黐住嘅，依家包扎嘅胶布呢都唔知几时被划烂咗啦。一隻隻黑色嘅虫从伤口度爬出嚟，我即刻用手捻死咗两隻，但係啲虫越嚟越多，四周围静嘤嘤咁，月光响正我头顶度。我大吃一惊，想搵人帮手啦。抬头望下，睡袋系空嘅，肥仔同杨雪莉都唔知去咗边。突然附近嘅花丛响咗起身，一个嬲住青袍戴住黄金面具嘅老坑骑住隻大象正穿过红色嘅花树丛向我冲咗过嚟。佢来势汹汹，我即刻就碌埋一边避过了。突然我觉得有人推咗下我个膊头，我一下擘大双眼，原嚟系发紧恶梦。杨雪莉在旁边望住我，哎呀，你咿咿呀呀咁又发梦啊。这个梦实在是太真了，成身的衫裤都被吓出来的冷汗整湿晒。见到杨雪莉问我了，我就对她岌了下头。看来呢是轮到我守夜了。我觉得好奇怪，在啱先的恶梦到戴着面具的人是不是献王呢？照计喺梦里头系唔会有感觉嘅，但系依家个伤口仲系又痕又痛，正喺度谂紧，突然觉得手背上面嘅伤口嘅肉跳下跳下咁痛。如果系伤口愈合，生啲新肉出嚟，应该系痕痕地，唔应该系痛噶噃。睇嚟伤势系严重咗啦。我揭开胶布，见到手背上面微微有啲发紫。我心諗啦，哎呀，已经打咗抗生素㗎啦，应该唔会感染㗎。但你依家伤口好似比开始嗰阵时候大咗噃。费事嘈醒杨雪莉佢哋啦，我自己换咗药重新包返好。心度呢有啲思疑。莫非系啲食人鱼食咗人蛹里头嘅水疯子，搞到我嗨到啲虫毒。諗起嗰啲虫术嘅核突法啦。我心里头就啰啰挛咁啦，唯有我尽量唔諗嗰啲衰嘢，抖擞精神嚟守夜。但係后嚟我越諗越担心，万一真係喺隻手度爬啲虫出嚟，自己隻手恐怕就要报销啦。我宁愿自己斩隻手落嚟，都唔愿意睇到俾啲虫蛀。思想斗争咗半日， 唯有叫醒啱啱瞓翻嘅杨雪莉，叫佢帮手睇下我系咪真系中咗虫毒。杨雪莉睇完之后，揾咗啲药俾我食，安慰我话啦：呢啲咧系俾鱼咬伤之后伤口愈合嘅正常现象，唔使怕嘅。包括头先犯恶梦，都系伤口生啲新肉出嚟造成嘅。只要保护好，唔感染就唔使惊噶啦。唉，我咁先至安乐啲啊！好艰难咁挨到天光。我哋三个按原计划向目的地进发，准备响山谷里头揾嗰个有蟾蜍标记嘅地方，睇下揾唔揾到穿过山谷瘴气嘅秘道。不过献王墓从设计、兴建以及经营都经过咗好多年，机关嘅设置、隐蔽都好完善。即使系有秘道穿过地面嘅屏障，恐怕呢条秘道都唔系咁好行嘅。松谷道嘅植物远比松林道嘅密，所以条路显得好窄。过咗溪谷前面嘅两嚿巨石，沿住蛇溪向山谷深处前进。随住地势逐渐降低，藤茎类植物亦越嚟越多。一团团嘅藤萝完全遮住晒溪流嘅表面，两边山壁抌咗好多形形色色、琳琅满目嘅细植物落嚟，挂晒响半山坡嘅藤萝嗰度，随处见到几种植物生埋一齐嘅情况。咁样睇落去啊，好似系一个五彩缤纷嘅空中花园咁。由于地方唔大，生存空间嘅竞争异常咁激烈，各种植物为咗得到足够嘅光线，都向上发展，生出去谷外面，所以响高嘅地方完全睇唔到山谷里面嘅地形。呢度嘅环境潮湿闷热，前后左右我哋睇到嘅全部都系绿色，时间耐咗啦，眼都花埋。谷里头嘅植物密密麻麻，几乎连落脚嘅地方都冇。肥仔唯有攞住工兵铲响前边开路，我同杨雪莉跟响佢后边，响松蚁扑面、老藤丛生嘅幽谷里头，一步一步艰难咁向前行。藤萝植物虽然系我哋前进嘅障碍，但系最大嘅困扰呢，都仲系嗰啲嚟自溪谷阴暗地方嘅蚊虫。呢啲吸血鬼最少都有十几种，成群结队，好似盲头乌蝇咁乱咁撞埋嚟。肥仔被咬到懵晒啦，大声咁闹：唉，扑你个街啊！呢度啲蚊啊咁鬼大只嘅，喂喂喂，老胡啊！快啲攞士头婆俾我哋嘅防蚊水嚟啊！我就嚟顶唔顺啦。我话啦，你睇下你啊，少少苦你都挨唔到嘅，以后仲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下嘢啊！有隻蚊咬咗我一大啖添。肥仔见我猛咁拗痕就话啦：，好啦妈，你条老虎啊！我以为你啲皮啊硬过牛皮，原来一超样。我行到都唔掂啦，都唔讲咁多啦，即刻攞咗彩云客栈士头婆俾嘅防蚊水出嚟，再加埋大蒜同埋飞机草搞成嘅汁，一齐搽响部落嘅位置度。搽完一阵，又好似几灵强喎，已经冇俾啲蚊咬得咁犀利啦。但系咬咗个地方呢，又红又肿，仲硬刮刮咁嘅，点下都痛，好似系生咗粉瘤咁。针成咁啊！杨雪莉仲感谢上帝话啦，呢度啲蚊仲唔算好大，毒性呢亦唔算系好犀利。毕竟呢度唔系热带雨林，亚马逊雨林里面嘅毒蚊就真正系吸血鬼啦，而且有劇毒。不过嗰种毒性强烈嘅蚊都惊大蒜啲味，呢个弱点呢同欧洲传说里头嘅吸血鬼嘅弱点系相同嘅。我哋真系估唔到谷里头嘅植物咁鬼死密嘅。虽然响起献王墓嗰阵，呢度应该系条通往名流嘅神道，外面嘅材料都要经过呢度运到里面，但系隔咗两千几年，谷里头已经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修建献王墓斩咗嘅植物已经重新生翻出嚟， 将神道的遗迹全部都冚住晒。但是随着我们越行越入，可以看到人工建筑的痕迹亦越来越多。地面上时不时看到啲倒冧嘅石像、石人，呢啲应该都系黄墓神道两边嘅石雕。睇得出嚟，先皇墓同其他嘅皇陵一样，都特登响墓前边铺设咗神道，俾后人去名流参拜。但系先皇大概系冇谂到啦，佢死咗不过七八年之后，佢嘅领地同神民，包括佢老家古田国，都被纳入咗汉室嘅版图。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挖空心思建造经营的皇陵，只可以静静地留在这个阴暗的溪谷深处，永远地尘封在历史的角落。只有我们这些倒斗的摩金教会才会不惧艰难险阻来拜访他。行了约莫三四个钟头，穿过一层又一层的直披，前边出现了一截残墙断壁，呢度就系传说中嘅第一条墙体，依家只系剩翻三米几厚、两米几高嘅坑土石台，上面同样生咗层杂草响度，得啲青石系冇俾植物遮住。由于只系剩得一段仔啊，睇上去咧更加似系个绿色嘅土堆，同坟头嘅封土堆差唔多。如果唔系扬住你眼嚟，我哋就差啲行过咗都唔知添啦。为了进一步确认这段被植物覆盖住的断墙是不是就是人皮地图上面标记的墙体，肥仔用登山镐在断墙度凿了几下，想刮走面头的杂草和青苔。没想到这样一凿，在啲罅度湿湿声地捐了几百条树色仔出来，都是手指公那么大，他们的身的颜色和丛林中的植物一模一样，都是绿色的，只是得对眼和条脷是血红色的。树色平时就躲在断墙罅里头，现在一吓他们全部都走出来，四围乱咁滴。肥仔被他们吓了一跳，拿起个登山镐和工兵铲乱咁拍，将好多树色仔拍成肉饼。杨雪莉就按住肥仔只手讲了，这些树色又不会伤人，平时只是吃蚊虫，你又何苦同佢哋过唔去呢？我突然发现呢啲树色响惊慌逃窜嗰阵，几乎都系向溪谷外边跑嘅，或者系爬上两边嘅植物。俾肥仔打咗一轮之后，都依然冇一只走入溪谷里边。我认真望咗下，唔单止系树色啊，就连生活响谷中嘅昆虫，包括周围嘅蚊虫、植物上边嘅甲虫、大蜻蜓，都唔会走过呢一埲墙。溪谷嗰边几乎冇任何昆虫同埋动物，似乎呢度就系一条死亡嘅分界线。谷里头昆虫点解会有咁异常嘅举动呢？佢哋点解唔敢再深入溪谷里头呢？我连随跳上坑土同石条堆成嘅断墙上面，企得尽量高啲，仔细咁向溪谷嘅深处望过去。可以见到前面的地形逐渐变低，但是由于各种植物争着向上生，500米之外的野就看不清了。我估计再行前啲，就应该到了那层有毒瘴的边缘了。我对肥仔和杨雪莉说了，再行入啲，连虫都没有，说明那里可能会有有毒的物质。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准备好啲防毒面具，随时攞嚟用啊。在咁潮湿闷热嘅山谷度，戴住防毒面具系好唔舒服嘅。但系一发现有瘴气，为咗唔中毒，都唯有攞出嚟戴响面度啦。继续行之前，我哋三个仲食咗减低心率同呼吸嘅红莲妙心丸。呢个咧系大金牙按摩金教会嘅秘方，揾专家配制嘅。唔理佢得唔得啦，食咗先讲啦。我攞张人皮地图出嚟，响图度揾到献皇墓嘅残墙标记，对照咗下，睇嚟镇宁堡上边禅除口嘅标记，应该就响离呢一橛断墙左边唔远嘅山谷度。向前行咗700米， 杨雪妮见地面光捋捋咁，同头先条路生满绿萝好唔同，感觉有啲怪。于是用工兵铲响地下挖咗个浅坑，护低身攞啲泥嚟睇下。原嚟依度系同茂陵咁嘅，为咗避免虫蚁对陵寝嘅破坏，响主墓附近埋咗啲千年不散嘅驱虫药。呢、这个方法响汉代帝王嘅陵墓里边使用得比较普遍。最简单嘅就系埋啲硫磺同水银，再加啲麻麻散、纯黄枝、懒菩提等嘅植物一齐埋落个地下。由于佢哋嘅属性系相互对冲嘅，就可以起到千年不挥发嘅效果。杨雪妮问我：依度离献王嘅主墓仲咁远，为咩响依度就开始设置一条断虫路呢？我谂咗下就讲啦：呢度嘅风水格局非同小可。咁呢度系一个点样嘅格局呢？我哋又点先可以揾到入口呢？我就下次再讲了。